我用时光等你，你不来我不老，等到我胡子长了你发丝及腰。 岁月花开早，情缘总迟到， 我欠一个昨天， 你还我个明朝。 我用一生等你，你不来我不老，等到那月亮圆了这炊烟飘渺。 候鸟已归巢，相思还安好， 你是我的玫瑰， 你是我的芳草。